OK， 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晚上这段时间，礼拜六晚上这个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却是这么短的时间用来思想，用来探讨，用来学习这极大的奥秘。这是你赐给我们的恩典，就求你赐下我们所需要使用的一切都来领受这个恩典。求你祝福我们一下时间，求你叫我们有足够的谦卑，尤其是今天的课程，帮助我们有足够的谦卑，是用你的话语，你赐给我们的话语来学习，来学习这极大的奥秘。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OK, 今天的三一论是这本书的第五章后半段。今天主要的是讨论一些关于三一论上面会时常遇到的，历史上面会遇到的异端。今天会讨论三个主要的常见的异端。我们这本书在讨论三一论的时候，是用命名上帝、命名父上帝、命名子上帝来表达我们是吴牧师。如果你可以的话，请你把你的那个视讯打开。OK， naming the Son, naming the Father。就是说我们是按照圣经的启示来命名，来论述，来讲论这三个位格。然而我们也认知，我们会认错人，我们也可能会认错或者错认或者错误的命名三一位格。因为我们都必须认知，我们的神学都不够完整，我们知道的有限，我们看的都模糊，我们也时常会犯错，也甚至我们会不自觉的犯错，但是有些神学上的错误却是很致命的错误 ，fatal mistake。OK， 这类的错误，我们应该要尽量的按照启示的言语来避免。OK， 误认第二位格，误认子的位格，等于就好像是误解了三一论，圣经三一论他自己的论述或者文法，而没有区分，这时常会发生的错误就是没有区分共同术语和位格术语。OK， 没有区分什么时候这是讲三一上帝之一，什么时候是讲三一上帝之三位格等等，或者以为类比术语 analogical predication误认为那是单一的 univocal predication， 这一类的错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之前花时间先奠定圣经三一论述的文法和智慧，然后辨别圣经三一论述。对，也就是说发生这一类的错误，三一论上面异端上的错误，我们可以说是没有认知三一圣经三一论的文法，或者没有学习正确的讲这个语言 ，OK， 或者用词 ，OK， 我甚至会说这些异端的三一论问题都可总归于不满足于圣经所启示于我们的三一论述，而期望使用圣经之外的一些标准或者表达方式来讲论上帝。当我们说要满足于圣经自己所启示的三一论述，其实这是认知我们必须有足够的谦卑，认知我们认识的不够，我们看的也模糊，所以这其中有一些奥秘不是在启示中给我们的。 当你要越过这个的时候，你就时常会犯错误，就是不认知这个，没有这个谦卑，想要用圣经之外的架构或者启示之外的架构或标准来论述我们的三一上帝，这个时候你就时常会发出问题。 OK， 最简单的就是想要用人的理性或者理智来解释诠释来评估圣经的三一论述，凡不符合人的理智的，怎么可能又一又三？这个时候你就会犯错误。OK， 所以今天我们会讲，就是有三种异端，尤其是关于命名论述第二位格的时候，时常发生的错误，就是形态论或者沙波流主义论 （Sabellianism）。形态论 modalism， 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叫所谓的从属论 subordinationism， 这两种都是教会历史上可以说是历史悠久的异端，有很多其他的异端都你可以归纳为这两种异端。我甚至会说我们等一下谈到的第三种异端其实是会不免的会归属于这第二种异端。但 OK， 这前面这两种异端，形态论和从属论，从教会历史很早期就发生出来了。而我们甚至可以说，我们现在有的三一论和基督论，都是教会历史中为了要抵抗、辩论、分辨这些异端所研发出来的问题，所发展出来的三一论述。第三种异端，所谓的，这是我自己的翻译，永恒功用顺从 （eternal functional subordination）。周是可以说是上个世纪二十世纪后半段后大约十几二十年开始出现的异端，兴起的异端。Okay. 这三种异端并不是所有关于三一论的异端，当然。但是有其代表性和影响性。OK， 好，到目前为止，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 谢谢，我今天能够听到大家，我有把我的设定检查过了。好，我们先看第一种形态论 modalism 或沙伯流主义。这形态论基本上就是否认上帝有三个位格，承认上帝 是一，但是否认上帝是三，否认他有三个 位格，也就是否认三一论。那为什么圣经中会有父子圣灵等字眼出现呢？形态论会说这是上帝这一个位格，或者上帝在与他的创造物或者世界的互动之中，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处境之下，以三种的形态 modes 或者面向呈现出来。所以有的时候是以父的形态呈现，有的时候是以子的形态呈现，有的时候是以圣灵的形态呈现或者面向呈现。但是这并不表示，按照形态论的说法，这并表示这一位上帝有三个位格有其区分，而是一个上帝用不同的形态出现。最时常听到的类比好了，可能就是上帝是好像水一样，水有的时候是液体，有的时候是固体变成冰，有的时候是气体，超过100度就变成蒸汽。Right? 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你可 当类比的时候，如果你知道这是类比，你就会知道这中间会有所相同又有所不同，但是也不是说因为它就是类比都是可以用的。譬如说用水来类比三一上帝会有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水不能够，可能会有三个形态，但是不能够同时有三个状态，但是这有别于三一上帝。OK， 所以当你说形态论 modalism， 一位上帝只是不是三个位格，只是三种不同的形态，或者看起来是三种不同的形态，对我们对受造物呈现。如果你要这么说，其实你就是否认这三父子圣灵之间，你不会说他们是位格，所以我们就暂且不说他们是位格好了。不过你必须，你就算你没有位格这个概念，你其实就是否定了父子圣灵之间有真实的区分，有真实的 distinction， 只是看起来它是不同的面向或者不同的形态呈现出来，也就是否定这三个位格有真实的，有其实存。好了，我们用精准一点的字语，有其 subsistence， 只是面向，只是形态，但是不是真正的实存。如果不是真正的实存，那这三之间也没有真正的区别，其实就是一。Okay， 所以没有所谓的三。否认父与子之间有其区别，延伸就出来另外一个异端，就是父受苦论的异端。我们仔细想，这个对，如果你要持有形态论的这个看法，你对这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还是只是你的描述不够精准，还是这是我们刚之前所说的一个致命的神学上的错误？致命就是会导致保罗所说的传了另外一个福音，不能叫你得救的福音。怎么说呢？如果你否认父与子之间的区别，你就可以说那死在十字架上的，你可以称他为子，但是他也是父，因为他们是一，只是看起来有别或呈现的面向有别。但是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位，你没有办法与父与子或圣灵做出区别。因此逻辑上来说，你可以说是父死在十字架上，就像你可以说是圣灵死在十字架上。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你看得出来，如果你要这么说，这个对我们如何看十字架，我们如何看我们的救赎，我们如何看子是代替我们顺服，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是按照他父的命令如此行，这就有很大的差别了。如果你是持形态论的看法的话，你会说这一切都是看起来是如此，并非真正如此。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OK， 我们讲三一论的时候，你用另外一种方法说，也是说我们是在如何学习按照圣经的启示，学习如何命名，如何 name， 如何 predicate 这三个位格。那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叫我们尊敬子如同尊敬父，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三节。如果你持形态论的话，你怎么能够尊敬子如同尊敬父？没有所谓的如同了，你只有一。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所以你要否认位格之间有真实的区别，那么你就是说你不承认子在永恒之中又有别于父和圣灵，也无法承认按照圣经自己的启示，子是在万有以先，也无法认知子的中保职分，也无法敬拜现在在天坐在父的右手边得荣耀的子。Okay。 因此我们会说 这个异端是错误，而且是致命的错误。你的救赎论会受到影响，你敬拜的对象会受到影响，你将拜一个没有办法拯救你的基督。他的顺服，他的献祭，他的虚己，都是看起来不过是如此吧，做做样子嘛。这个异端在现代呈现的方式，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叫做 Oneness Pentecostalism， 一体论五旬节派。有一些五旬节派就是否认三一论的。It's interesting， 很有趣的。我发现很多灵恩的，我们暂且说是弟兄姐妹好了，我不愿意说所有的灵恩派都是异端，但是很多灵恩的弟兄姐妹有一个趋向，他们很似乎很追求属灵上的经历，感动，但是也非常的相信人的非常不自觉的相信人的理性。很多时候他们追求这种灵所谓灵里的感动或者灵异的经历，但是又以自己的理性为最高的标准，凡说不过去的他们有一种倾向就是不能接受。 Anyway， 一体论五旬节派是这其中一个代表，或者任何声称上帝只是看起来似乎是以三个位格在工作的，你就可以把它归纳为形态论，否定真实的三个位格的实存，否定三个位格之中有真实的区分，有真实的 distinction， 父不是子不是圣灵，只是看起来不是，只是看起来是三个形态，却实质却只有一，这就是形态论。OK， 关于这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或听过类似的，有人这么说，像这样子的说法。有吗？ 我第一次听到三义论原来就是一个异端，因为他就是用刚刚牧师所讲用水这个例子，然后在查经的时候就是提这个来论述三义论。那时候因为我个人也没有也不懂，然后就接受这样子，然后在教会当中我也分享这样子，所以真的是，真是错得太离谱了。 OK， 但秀燕姐，你知道为什么这个有问题吗？现在？ 现在有啊。因为我们从不同的位格当中，也就是因为位格才是区分这个三的这个重要的这个论述。对，那我们会在就是位格当中会去会去看他们之间关系的这个区分，但是我们最终还是因着就是有一位上帝只是他在这个位格上区分他们的外在关系的不一样而已， 内在关系也不一样，也有其区别。yeah， 我觉得是哦，当然。有很多弟兄姐妹会说，哦，我们刚刚认识这个的时候会听过，我们每个人，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在信仰的过程之中都听过这个水的类比。我并不是说你从来就不应该用圣经以外的类比，但是你需要用的很小心。当你用类比的时候，也要知道有何相同，有何不同。而且既然是类比，就是其中有认知，就不竟然是如此。但是水的这个类比，它之所以是这么大的问题，或者我们用这个来代表 modalism 非常贴切恰当的代表 modalism 或者形态论，就是因为水最终它仍然是一，对不对？ 它是在不同的时候呈现不同的形态，在不同的温度之下呈现不同形态，但是它并不是同时都共存，可以有三个形态。所以以此来说，如果你用这个做类比的话，你可能不自觉的会犯下了三一论上面很大很大的错误。但是是不是所有使用这个类比的都是异端？我会说，就用秀燕姐刚才的经历好了，我们可能都会错误的使用，但是我们学习越来越多的时候，如果你能认知，哦，这不恰当，我不应该用这样子， yeah OK。 但是我也见过有些人因为抓到这个，我是觉得就是有些刚刚学到好像正统三一论的，就抓到这个然后就说，只要听到有人讲这个就把人打成异端。这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好像自觉的神学比较严谨的基督徒会发生的错误。 OK yeah， 这是一个非常不恰当的类比，而这类比背后的逻辑是就是 modalism， 你可以这么说。但是是不是所有人用这个的，我宁愿是说我们可以再教导，可以再分享，可以按照圣经的启示帮助弟兄姐妹，但是我自己不会直接就说，哦，你就是犯异端，因为你听懂我的意思吗？对。 牧师，请问一下哈，那有一个例子啊，他用什么？用比如说一把火，然后呢，再从这个火再分，就好像运动大会那种圣火在点着一样，然后就分出另外的一把火，然后又分出另外的一把火。那在这样子的例子当中，它有什么样的不恰当？ 就是你不是一了，你懂我的意思吗？你可能有三或者四或者五，但是那是三把火，就是三个神了，听懂我的意思了吗？所以 那他们就是认为说，就是从原来的那一把火分出来的，所以这样子也不 no， 这我们会说子是由父所生的 right， 所以就位格来说有其区分，但是就本质来说是一个本质，完全是一的 OK。 所以你这个怎么或者有另外一个概念叫 perichoresis， 互相的内住是完全的互相的内住，三个位格的互相的内在共存或者内住是完全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火把是一个不好的 analogy。 我会说关于三一论，任何试着要用人的类比去叙述三一论，所以我之前说不是说所有时候都不能用圣经以外的三一论，但是圣经以外的类比，但是我会觉得到目前为止用圣经以外的类比来描述圣经自己启示的三一论，没有人可以做得到，所以还不如就是按照圣经的启示来论说圣经所描述的父、子、圣灵这一位上帝，听懂我意思了吗？对。OK，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花时间上这个课。我个人会认为，如果我们愿意学习，我们愿意谦卑，我们愿意学习圣经中按照圣经处处都是。但也许不是这么的明显，因为尤其是新约的作者是非常理所当然的论述这位三一上帝。如果我们愿意学习圣经的言语，而用圣经的言语来论述我们的三一上帝的时候，对我们自己和对弟兄姐妹和对教会的属灵的生命成长会更有益处。与其想要使用 圣经以外我们想出来的类比。时常你用这个的时候，你已经不自觉的已经在用另外一个标准，另外一个架构来理解这位上帝，而到最后引发出来不好的后果就是圣经所启示的上帝反而要符合你想出来的类比。对，所以我会避免。所以因为如果你能够这样子讲的话，你好像解释了奥秘，可是你没有解释奥秘，其实你是在误命名、误解这三个位格。所以还不如就承认其中有奥秘，并不是我的理性、我们的言语可以完全看得清楚或者明白的。OK， 有其他的问题吗？好，我们看下一个异端，叫做从属论。从属论和形态论，形态论不同的就是他承认有三个位格。OK， 所以承认有三，承认三个位格之间有其区分，但是却否认第二位格与第三位格，就是否认子与圣灵与第一位格父是同等的上帝。OK， 承认有三，其实却否认那 oneness， 却否认一位上帝的 simplicity。OK， 所以刚好是在某种方面来说，是如果形态论是偏左或偏右，从属论则是偏了另外一边。OK， 承认有三，却实质否认了一。从属论好像解决形态论的问题，就是认知一个上帝有其位格区分。但是他所提出来的解决方案与他所要想要解决的问题是一样的糟糕，甚至更糟糕。他们会说，甚至是父是生出子的，但是并非在永恒中生出子，而是以造物主父以造物主的身份生出了受造物的子。OK， 子或许有其神性，但是这个神性却是受造的神性，是次等的神性。因此，这个神性或者是 essence， 他们不可能会有所谓的纯一的神性。Simple God 也不可能会有一个这个神性，也不是 by definition 定义上必定就是自有自存的神性，因为神性是可以受造出来的，可以有其等次，就不是单一的。 OK， 会说这一类的论述会说只是父所造的受造物，或许是最高等在其他受造物以先所造的受造物，但仍然是受造物。他是以这个身份来担任神人之间的中保。他是受造物，也许是最高等的，因他担任中保。而我们正统的论述会怎么说？我们神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人耶稣基督，而那人耶稣基督是百分之百是上帝，也百分之百是人。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中间的差别了吗？ OK， So 从属论这个论点直接抵触、否定我们主耶稣基督第二位格真实的神性，上帝儿子真实的神性，就是否认他是与父是有同永恒、同本质、同配得荣耀与敬拜、尊敬他如同尊敬父的那一位。可以，也否定他是我们的救赎主和主。其实你是怎么否定？这种从属论呈现的方式可能以亚流主义基督论的一个很重要很大的异端。 OK， 第四纪出现，或者在16世纪有各个不同很多种类的反三一论者，如苏西尼主义，这些的共同点都是诉诸人的理性，认为三一论是很荒谬的，怎么可能同时有一又有三？ 同时声称是一又是三，否认这个。哦，有三，但是那不是一。哦，有一，但没有三。OK， 所以亚流主义的论述会说，第二位格，上帝儿子耶稣基督，曾经有一度不是。你听懂我意思吗？也就是说，父的确是生出子，但是这个生出是在一个受造物的范畴之下生出，在时空的范畴之下生出，因此曾经有一度他还没有生出，他还不是，还不存有，就是否认第二位格的永存性、自存性。所以形态论和从属论共同犯的错误，也是我们可以说是诠释或者诠释圣经所启示三一论述上的错误。从属论是特别忽略了圣经关于子完整的启示，譬如说我们的主自己说子与父为一，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节，他以单一的读法来读圣经里的类比术语，以为子的出生必然与受造物的出生，既然是子，就与受造物的子与其他所有的子都是单同一个意思，这个子的名号有单同同一个内涵，因此如果我们是在时空中出生，那么子也必然是在时空中出生。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这就是为什么 analogical predication 是这么的重要。我们认知，如果我们有一个类比术语的概念，就认知子和他的出生都是一个类比的术语，我们必须要有这个概念来了解他与我们有何相同，又重要的是有何不同。因此无法真正的承认子的首要性、独特性和超越性，这三个就是Scott Swain 我们在上一课用来命名子的三个 categories， 它是首要的，它是独特的，它是超越的。但是如果你说子它不过是一个受造物，也许是高过其他受造物的受造物，但是其实你是否定它真正的首要性、它真正的独特性和它真正的超越性。也就是说，在造物主和受造物的分水岭之间，与其承认子太初有道，道就是上帝，只是在受造物的和造物主的受造物的那边，你等于是说只是在受造物的这一边。 OK， 这不仅贬低子，我对坚称这样论述的人，这也许对他们说不是问题，因为他们本来就认为子是低于，不论是在尊荣、永恒、权柄和荣耀上面都是低于父的。 OK， 他们也许会说贬低子，但是其实这也贬低了父，也贬值了上帝。怎么说呢？如果不论形态论和从属论这两个异端都无从认知上帝自存本质之 fecundity 丰沃，他们的上帝是贫瘠的上帝。我在这里稍微停一下，为什么你们觉得 Scott Swain 会这么说？为什么 Scott Swain 会说，不论你否认上帝有三个位格，或者你实质否认上帝是一 ，OK， 你都其实是贬低了这上帝，因为你所认的那个上帝没有那个 fullness， 没有那个丰沃，没有那个自给自足的丰盛。为什么？你们觉得就是就我们的这几课下来，为什么 Scott Swain 会这么讲？ 因为那这不是圣经启示的。 我们当然会说这不是没有读对圣经的启示。 OK， 我们 历世历代以来，不管是神学家，不管是到如今，我们还是都没有办法透过圣经启示去明白这些的奥秘，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的理解或者是明白。就像我们刚刚想要举一个例子，都没有办法去完整的去描述这一些的真理，这一些的知识。等于说是一个永远研究不完的。 或许，也许。可以用人的言语、人的论述和人的理性标准来完全解释的上帝，必然是一个 comprehensible， 是一个我们可以抓得住的上帝。但是上帝的定义，其定义之一就是 incomprehensible， 不能被我们抓住。也许或者用另外一个，我们在其他课程上有时常提到一个正统改革中的一个最基本的神学预设，就是有限的不能抓住无限的，不能 comprehend 无限的这个最基本的 dictum。 OK， 也许是如此，但是 Scott Swain 特别会这么说的是我们回想到为什么三一论述之中的这个三的区别是来自于什么，是来自于 relations of origin， right？就是起源关系。而正因为我们有按照圣经的起源关系这个概念，我们就可以颂赞这位上帝不是一个死死的本质，不是一个死死的坐在那里的磐石不会动的，而是在永恒之中，虽然它是永远不变的，但是却是这个不变却是涵盖了 It's pure actuality， 是纯然的行动，而这行动就是来自于他们之间的关系，或者 opera ad intra 内在的工作。我们之所以能够把关系说是工作，是因为为什么？这是一个不断的 communication of essence， 出生被出生，发出被发出，然后再在圣灵里面父与子连结。你听懂我的意思吗？圣灵由父发出到子，再由子发出到父，等等，这是一个这个的丰盛，这个不断的运作，这个不断的这个 pure 最纯然的行动。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位上帝不是死的上帝，是最丰盛，全然丰盛，毫无根本没有潜力可言，因为他已经全然不断的正在发挥的上帝。如果你是形态论，你否认这个有这个关系。如果你是从属论，你说这个关系只是造物者和受造物之间的关系，你就没有这个在永恒之中从来没有不变的纯然的行动 actuality。 你听懂我的意思吗？ OK， 怡心 OK 吗？荣光，你们那边 OK 吗？ OK， 没关系，有耐心一点。Okay. 这个 fullness 的确让我更好的敬拜神，更喜乐。那我就想到，如果三年前我还没有认识主这么丰富，然后我就离世了，或者类似我这样的没有这样的一个认识的人，他们我的想法是在这种贫瘠的认识之下而离世的，他仍然因信耶稣基督而 得救、yep. 只是没有享受那个 fullness， 没有那种快乐。 我会说呀，你不需要有好的神学才得救，但是如果你的神学上犯了致命的错误，你也无法得救。Right. 因此我们应该像那以色列人，我忘记那经节是哪里，我们要努力认识我们的上帝。如果上帝有赐给我们这个恩典，我们就应该努力的使用这个恩典来认识他。如果他乐意向我们启示他，而我们有能力能够，我们就应该尽力认识他，因为这会帮助我们，这会帮助我们应该在更合一的敬拜他，尊他为圣，也叫我们更以此为乐。 OK， 关于前面这两个异端，你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有很多其他的异端你都可以追溯于这两个异端，这两种异端，这两大种异端。 OK， 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看第三个异端，叫做这是我的翻译，永恒功用上的顺服， Eternal Functional Subordination， 或者另外一个你可能会看到 Eternal Relation of Authority and Submission， 永远的权柄与顺服之间的关系。 OK， 我先停在这里。如果我们说特别讲父子好了，或者你要说父子与圣灵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不是 relations of origin， 不是所谓的起源关系，而是另外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则是什么？权柄和顺服之间的关系。这个就是这个异端所坚持的。 OK， 好，这是近十几二十年出现的异端，主要的提出者，这是 Scott Swain 在他这本书里面直接命名这几个人： Wayne Gooden、 Bruce Ware、 Owen Strachan， 这几个都是在美国所谓保守福音派里面，甚至是倾向改革中的保守福音派里面的大大有名的人物。 Wayne Gooden 的 Systematic Theology 特别翻译成中文，曾经是我在华神的时候的教科书，指定教科书，它里面的就是有讲到这个。 OK， 这个是什么样的异端呢？这个坚持 EFS 永恒功用上顺服论的这些人会承认，是的，有三个位格，他们也会承认这三个位格之神性都是神，但其实却妥协其神性。他们所教导的三一论与正统的三一论不同，他们并没有采用正统三一论的智慧，也直接的说我们不愿意采用这样的智慧，其实就是撇弃了三个位格之间的关系必须用 relations of origin 起源关系来形容。 No， 他们不愿意限制于此。 OK， 他们呢则是以权柄和顺服这个概念来定义父子圣灵之间的关系，不是说在他们外在工作或者是在受造物的在救赎和创造或者甚至护理上面的之间的关系，这是讲他们内在永恒的关系，就是关乎权柄和顺服。所以以这样子的理解，父的位格属性，他的 personal property。 OK， 我们先复习一下父的位格属性。按照正统三一论的论述，父的位格属性是什么？他的 personal property 是什么？特别只有他才有的属性是什么？ 他的名字就是父。 是的，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 他可以派遣圣子和圣灵，是吗？ 他的确合宜的，神学家会说 It's fitting 父差遣子道成肉身。但是我们现在我们先不要想说这是外在工作，这是关乎外在工作， right？ 他的内在关系，我们讲到 personal property 的时候，位格属性只有父才有的，而我们记得这个 personal 属性只能以什么来定义？ 起源 关系来定义。对，所以我们不会说父他有他父等级的荣耀是高乎于子的。 No， 不是、right？ 所以荣耀上没有差别，尊荣上没有差别，全能上没有差别，任何其他的这些所谓的共同属性上，父与子与圣灵都没有差别。 OK， 那他们的差别在哪里，或区分在哪里，或者他的位格属性在哪里？ 父将神性 communicate。 OK， 我们的神学的用词是什么？ 传递。 我知道是传递。 OK， 所以当这个传递 essence 关乎父与子的时候，技术用词是什么？ 在永恒中生出。 Yes， Eternal Generation。 OK， 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在永恒中生出，那父的属性在这个关系上它是什么？就是父，他出生， Paternity， 他是 the one who generates。 OK， 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他，你可以说他是父的属性，就是为父， Paternity， 或者生出的，他是生出的，或者他是发出的，就这样子。OK， 所以我们这样只是复习，所以以此推论，那子的属性是什么？被生出，然后他也是发出圣灵者。那圣灵的个人属性是什么？位格属性是什么？他是被发出的 ，right？OK，good，good，good，good，good。好，双重被发出，被父和被子发出。好，与其这样子来定位，这个 EFS 的支持者则说 No， 子与父的位格属性则是权柄，他是在子与圣灵上握有权柄的。子的位格属性呢，则是他一顺从在父之下，二他这是在圣灵之上有其权柄，而圣灵的位格属性则是顺从在父与子的权柄之下。OK， all right， so， 与其认知权柄和意志 ，authority 和 willing 或 will 都是位格属性还是共同属性？与其认知这些，应该是位格属性啊，对不起，共同属性，这是。有权柄是三一上帝有权柄，父有权柄，子有权柄，圣灵有权柄，而且是同等的权柄。如果有不同的权柄，我们会说其实你已经有什么三个不同的上帝了，他的本质上面已经有所差别，你已经没有实质的三一论了。但是与其认知权柄和意志 will 有同一个意志，父与子与圣灵有同一个意志， OK， 与其要这样子认知 EFS， 就是这个异端的支持者认知，这些属性是位格属性，其实也就实质否认了我们所谓的纯一性 simplicity。 你已经在说三一上帝其实有三个不同的意志，因为每你一旦讲权柄和顺服，就有其权柄者和其顺服者，你必须要按照某一个意志来顺服另外一个意志，也就是说你已经 introduce， 你已经在讲说三一上帝里面其实与其有同一个意志一心一志，你说三一上帝其实是有三个意志，你已经不可避免的走向三神论。 OK， EFS 也会就像许多其他的异端高举圣经的权柄，会述诸很多经文，但是他们诠释的方式却是所谓的 biblicism，所谓的圣经字义主义，就是圣经这里不是说子顺服父吗？因此我们必须单一的来读子顺服父，子不论什么情况之下都是顺服父，而不是按照他道成肉身成为中保取了奴仆的样式顺服。他把这个顺服在外在工作，在时空之中，在道成肉身之下的顺服读入了三位一体本质之内。OK， 因此我们就问一个问题，当我们说正统的三一论应该帮助我们合一的命名子，尊敬子如同尊敬父，在这个理解之下，如果子他的本质就是顺服父的，你如何尊敬子如同尊敬父？没有办法。虽然他们会也会字面上遵守子是上帝，甚至会说是同等的上帝，但是他们会说，他们甚至会说，你可能会听到顺服与权柄并不关乎等级，或者并不关乎所谓的好像就是子或圣灵是次等于父，但是这个是有一点，其实是不是有一点，其实是你根本不太懂他其实在讲什么。如果顺服一个不叫你成为次等的或者次要的或者次什么什么的，那我不知道什么是顺服，我也不知道你所讲的顺服到底有什么意义，听懂我的意思吗？ OK， 关于这个异端，我不知道你们各位有没有在教会中听到过或者听到弟兄姐妹讲过，因为这个是在北美，北美保守福音派里面特别特别兴旺的，我这么说好了，特别兴旺的异端。为什么？其实开始的动机可能我们不能够说这个有错，很多要讲这个异端的人是和我们一样，是认为上帝创造男女有别，而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用互补论 complementarianism 来形容。 OK， 特别是关乎在上帝的家和人的家里面 OK 有这样子的关系，也就是说在教会和在家庭之中，男人是做头，男人要为妻子舍身舍命，妻子要顺服丈夫等等，就如基督为教会舍命，而教会基督的心腹要顺服基督。 OK， 他们会说这样子的关系可追溯至三一上帝的内在关系，这样的关系直接反映上帝三一上帝的内在关系，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他们会说，哦，因为三一上帝就是有这样子的关系的上帝，只在永恒之中他本质就是顺服父的上帝，因此这样的关系也应该反映在我们人的关系里面。 Yeah， 所以我们会说子顺服父，这也应该成为我们顺服的模范和 pattern， 范例模式，但是我们不会说这个顺服是基于三一上帝内在本质永恒中的关系，我们会说这个顺服是 what？ 是关乎三一上帝外在的关系，外在的工作，特别是关乎第二个位格在时空中的确取了一个真实的人性，有肉身和理性的灵魂，我们说理性的灵魂就是有一个真实人的意志。当圣经说子顺服父的时候，他是按照这个人的意志顺服他的天父，他的上帝。所以以此来说，道成肉身的是那一位就是上帝，但是我们也可以说道成肉身的那一位子顺服他的上帝，他是按照这边可能有还没有上过基督论的同学们，我刚刚讲的这个其实已经引发出另外一个概念，一个蛮重要的概念，就是当我们因为我们最近讲到也有不断的提到子的顺服，你们应该能够明白，我也预设你们能够明白，当我们讲到子的顺服的时候，我们绝对不是说这个顺服就是因为他是子在永恒之中他就顺服父，这个顺服是因为他道成了肉身，真实成了人，所以他必须顺服天父，就是他的上帝，就如我们必须顺服天父，我们的上帝。 OK， 但是我刚刚讲的这一切也暗示，也其实背后预设我们的基督他有几个意志。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的中保，他有几个意志？ 神的意志跟人的意志。 Yes， 只有他有双重意志，他有人的意志，他有神的意志，因为他是神也是人。OK。就神的意志来说，他没有所谓的顺服可言，因为就神的意志来说，他与父本为一， okay， 根本就没有顺服可言。OK， 但是就人的意志来说，是的，他顺服他的父，他也必须顺服他的父。而就此来说，他的父可以对他说不。或者另外一个神学上的技术用词，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唯独他这个位格，在所有的位格人格之中，唯独他是一个 complex personality， 复合的位格，因为唯有他同时有两个本性，神性，完整的神性和完整的人性。你可以看得出来，如果你要讲永恒功用上的顺从，你在诠释上犯了错误，你把 analogical predication 或者另外一个属于某个范畴的论述，把它套用在另外一个范畴上面，你也实际上等于虽然表面上好像承认三一论，但是实际上你已经走向三神论。OK。你的敬拜，你也真的无法叫人敬拜子如同敬拜父。Okay。 所以你为了若是你是真的是为了你为了某一个神学上面本身是好的坚持，可是付上了致命的代价。可以，郑杰，你们那边 OK 吗？ 还可以。 OK。怡心 OK 吗？OK， 第五章的结论，圣经的耶稣基督是父的独生子，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造物主，他就是那托住万有的，他是救赎主，也是君王。OK， 所以当我们的教会按照我们的信经宣称子是出生而非被造，与父是同本质，我发现那个我们上礼拜在读尼西亚信经的时候，我们教会印出来版本，那个中文版本是与父是同一体，那个一体就 It's fine， OK， One substance， 一个本质，同一个本质，他是出生而非被造，我们是如此的来尊子为圣。OK， 这个宣认是忠实圣经的启示，但是并没有试图尝试如何是如此，没有试图的尝试三一，尝试的解释三一上帝之一和三的 unity 和 diversity， 但是我们宣认，我们宣称是如此。OK， 我们承认宣认只是在永恒中出生，也承认我们无法用人的言语和理解来解释这个永恒的出生。OK， 而这个就是这个宣认、宣告、宣称，帮助我们、使我们、让我们能够忠实的颂赞子的名。它是由父所生，但是与父同等；是与父为一，但是与父有别。OK， 下一堂课。我们就开始讨论圣灵，这是下个礼拜我们会开始圣灵，但是下礼拜是第四个礼拜，所以我们是读书会是圣灵论，请大家，我已经忘记读到哪里，就是 读上一堂上一次读书会下面的那一段。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觉得今天 我有个问题。 好， 我有个问题。 嗯， 我们你把它说是它是异端，我想就是这几位神学颇有研究的人站在一个高度，所以他们比一般 人 更多的思想。 对。 OK， 好，但我也不能说就是这几个就是跟随他的人不懂福音。Right， 就是你什么时候用异端？但你刚才之前你有用一个真耶稣教会，哇，台湾到处都是。然后你我不知道，你没有仔细提到这个，因为我不懂哈，我没有经过这样的教会，真耶稣教会。 我有提到真耶稣教会吗？真耶稣教会的三一论的确也有问题，但是， 但是我们也。就觉得里面也应该也他们应该也没有被教过这些东西，那里面应该也 有，你去读真耶稣教会他们有教过这些东西，可是我说教过这些东西就是他们有他们的三一论。 okay, 他们的三一论其实是非常形态论的三一论。对哦，对，我有，我没有讲，可是那个教材里面，你应该是看到教材有刮胡，真耶稣教会。 对。 对。Yeah, 你可以上他们的官方网站去看，他们甚至是用好事以子的形式，或子，好事子，好事父，好事什么。Yeah, 他们的三一论很有问题。Yeah. 所以， 所以我们该严重的怀疑你。里面没有真福音的存在吗？ Yeah, 我会这么说。Yeah. 因为如果子只是好事子，你怎么理解他的顺服？你怎么理解他献自己为赎罪祭？他献给谁？ 嗯。 Yeah. Yeah, 你可以看得出来，你在神学上面我们会说致命的错误，可是犯致命错误的人当然本身不会觉得自己犯了致命的错误。你之所以会犯下这些致命的错误，是因为你自己没有看到这些致命的错误会引导出来不可避免的后果。Right? 而且影响很多人。 Yeah. 关于讲到异端，不是我称 Gooden 或者 Bruce Ware 或 Owen Strachan 异端，是 Scott Swain 还有很多其他的人，其他的神学家，我想比他们更好的神学家称他们为异端。或者客气点的人会说，你们所持的见解或者这个论述或者这个论是异端，其实 It's heretical， 这样讲好了。因为关于异端，我会认为说我们应该更小心一点说你持的这个看法是 heretical， OK， 因为这是不符合大公的信仰。但是如果你要真的判一个人或一个你，我们不是，其实不是按照我们个人，虽然很明显的我们可以按照 OK， 之前的大公教会的教导信条等等都来论来讨论这是不是异端，但是技术上真正的异端仍然是什么？是经过开会，有其大公性的会议的教会，由教会做出决定的。而我们现在的教会，我们现在上帝赐给我们主所赐给我们的处境，有没有这样子的？有没有像16世纪？有没有像17世纪能够譬如说开多特会议或者开其他的这种早期教会的以弗所会议等等这些，看来没有 ，right？ 所以我们现在说的异端，我们已经很难说这个是按照，这个是在教会历史上被判为异端的。我们只能说，按照教会历史上面所传承下来的，给我们的传统、给我们的论述、给我们所归纳出来的圣经原则，这是异端的论述。Yeah. 但是。你要我说Wayne Gooden 没有得救吗？因为他持这个异端，我当然不会这么讲。 但是他仍然要向主交战，因为你也不能，如果这真的是异端，他教的东西真的是异端，也就是当我们说异端，就是致命上与基本上基本要理上面已经有抵制的，我们且不论他个人得救，但是这会对其他的人造成致命的影响。Yeah. 因为你尊称的，你所信的这位主，这位耶稣基督，是不是圣经里面的耶稣基督？如果不是的话，那你就信错了。yeah. 大概是这么说。所以我们必须谦卑，我们认知我们每个人的神学都不完整。不完全，甚至到天的时候也是，这就是为什么天堂永远不会无聊，因为我们到天堂，我们是得荣耀，但是我们仍然是受造物，我们仍然是有限的，所以我们永远将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在他脸上所反映出上帝的荣耀，我们在永远都会不断的越加的满足，我们的神学会越加的丰盛，但是永远不会像主自己认知，或者我们的上帝认知对他自己的认识，因为我们仍然是受造物，我们仍然是无法涵盖或者抓住那无限的。对，在这个认知之下，我们仍然必须为那一次托付给交托给我们的信仰那真理而争辩，因为这个有关人的灵魂，这也有关于我们自己的得救，这也是圣经的命令，犹太书里面讲的。OK， 这也有最实际上面的后果，就是我们是否能够按照主的教导，越加的认识他，也越加有他的身量，越加有他的样式，这都有关系的。OK， 好，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可以思想这个议题，也帮助我们能够越加的能够分辨，也有足够的谦卑认知，我们知道的有限，我们看的都模糊，但是既然你乐意向我们启示关乎你自己的事，我们就必须为这交托给我们的真道真理做出分辨甚至辩护。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也特别求你让我们今天晚上有好的休息，也帮助孩子的讲到明天的预备，明天的敬拜，也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准备预备自己的心参加明天的敬拜，因为这真的我们越加意识，尤其在疫情时候，这是极大的恩典，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拜拜，明天见。 拜拜。